现在的心都收在我心中所有的秘密。 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，跟你没有什么不一样。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，跟你没有什么不一样。 陪着我分享我所有快乐和伤心，出现，当有的情感 Michael Frank's dead